将近60度这个温度的这个物体达到5分钟以上的时候， 嗯， 啊，持续到5分钟以上，这样就可以产生烫伤。 啊，5分钟啊！ 但是咱平常60度，你可能把手伸到60度水里，可能还能 接受， 还能接受。 是， 是稍微有点烫，但是还能接受。 这个 但你要持续5分钟，你试试。 那肯定是不行，因为说实话，烫哈，人体的这个皮肤按说是非常先进哈，非常敏感的一个我们的人体组织了。比如说我们烧开水，不小心碰了一下，不用多大一个水滴那样就烫的不行，就会有非常敏感。包括我们摸一些东西，比如说暖气片。有些暖气这两天烧得非常热，一碰啊烫的，赶紧就抬手了。这个低温烫伤，按说这个高于体温就算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还能忍受啊。 是啊，就是这个东西你拿在手里头，或者是接触皮肤，就一般情况下是，不光是能忍受，而且还是觉得还挺暖和， 嗯， 挺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对于这个温度呢。不管是高温和低温，就是冷和热，它都有一种适应。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开始用冷水洗澡、 嗯、 那么你开始觉得水特别冷，受不了，但是时间稍微 长 一点，哎，你就能忍受，就不那么冷了。 嗯、 然后是相反，如果你摸这个热水，开始觉得水很烫，但你把手放进去再搁一会儿，你会觉不出这么。像刚才那样那么烫，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对于热温度的一个适应的能力， 嗯，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对于这个热的这个适应， 嗯，热的适应或者说是对热的一些防范啊。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低温烫伤，那看来首先温度上，高于体温那就算是低温哈， 嗯， 时间上有一定的，这时间您刚才举个例子是5分钟，目前是不是因为温度不一样，所以这个时间 这两个 互相的、 同时产生作用， 对吧？ 相互产生作用， 可能温度越高时间越短， 对 吧？ 你要是70度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 就能算烫伤了， 造成伤害了。 那今天我们请您来啊，也跟我们强调这个低温烫伤，在实际的您的门诊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对这个低温烫伤大家还是认识不到，或者说还是容易被我们忽视吧？ 嗯，是的，就是它，我们大概其总结一下吧，大概这个叫做易感人群，就什么样的人他容易造成这个低温烫伤呢？ 嗯， 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首先一种人就是睡眠中的人。 嗯。 什么叫睡眠中的人呢？就是，原来有一个病人，他来看门诊，就说那个我就是抱了个暖宝，天挺冷，在那个被窝里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一看，哟，腿上怎么有一块发紫啊？ 那是被烫着了。 已经被烫伤了。后来我打开他的那个窗门一看 啊， 已经是3度。已经是坏死了， 哎呦， 大概一个钢镚儿那么大吧， 哦， 这么一个小窗面，这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热源跟它的皮肤接触时间很长， 嗯、 但是它睡着了， 没感觉， 睡着了以后，它一个是疼痛逐渐的就刺激没有这么强烈了， 嗯， 就对这个热源的叫适应了，没有这么强烈，二一个它自己睡着了，睡着以后。 嗯， 对这种也没有反应， 嗯， 所以他时间足够了长，估计 一宿，嗯， 睡了一宿之后呢，就足够造成，因为这个热宝呢是一个，直径大概10厘米这么大一个圆盘， 嗯， 它贴在小腿上呢，它的圆盘的中心这个地方的温度，热散发不出去， 嗯， 不好散热，所以这个地方就在中心那么一个小块的地方。 造成了伤害， 热伤 啊，所以您看啊，首先就是睡着了的时候容易被低温烫伤，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容易发生低温烫伤的一件物件， 对， 就是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这个 热宝 热水袋 啊， 因为现在天气很冷了，就气温骤降，物理可能要是觉得物理气温还温度还很低的话呢，我们通常是用这个暖水袋，在那个被窝里边暖被窝啊，对。可是这个呢，往往就被忽视了一个事儿，就是它这个暖水袋，你睡进被窝里以后呢，这个暖水袋还在里边，这样的话跟你皮肤相贴的时候呢，这个温度，由于散热不好， 嗯， 那么会你要是睡得还很死， 嗯， 那就 更容易了， 对，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腿上会有一块那个

其实看来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后果非常严重，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在北京这个天气突然之间变冷，而且呢对于很多人还没有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哈。今天我们和周大夫来聊了聊这么多的内容，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跟您一块来聊，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恢复能力到底怎么样，这个疤痕呢，比如说烫的问题出现疤痕，到底我们能不能够稍微更美观一些。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哎呀，我们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周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好嘞，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受不了 了。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现在是北京时间。